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也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他是昨天，你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看得见，可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伤心贴着心。我想我更有权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一零三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3。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一周天气展望。相对来说，本周的天气还是多云比较多，今天是晴天，一直到明天晚上会转为多云，周三周四周五多云，到了周六的夜间会转为小雨，更长时间预计本周日也会有雨水天气。气温情况，白天的最高温度在32度到35度之间，变化幅度很小，夜间的最低温度21度到24度之间，也是比较稳定的。天气炎热，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止中暑，可以带一个风油精，头晕头痛或者犯困的时候涂在太阳穴上。一周新的开始，祝大家顺顺利利。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度，廊坊晴，33度到22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33度到21度，近邻天津晴，32度到2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度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火热七月怎能只有做动？还有吉瑞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日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三河市总工会定于七夕节举办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单身职工联谊活动。由于参与活动的职工，请与本单位工会负责人联系，以单位名义上报职工信息。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8月18日。报名地址：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第九中学对面。咨询电话：3088118-322-1234-8003。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

的这首歌曲你的选择。说到粤语歌坛呢，会有很多一些歌手，他们唱粤语的情歌而发行国语的时候却少了粤语作品当中的一些韵味啊，所以很多人会说很多香港歌手发行国语唱片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是我会觉得，不管是当年的粤语歌坛当中的天王天后，到现在的很多一些新晋歌手，都会不断的去充实自己一些音乐元素，不断去尝试一些别的音乐的风格。接下来是谢雨欣的木偶。 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偶，走在那人潮拥挤的街头，一切动作都是季节的重复，脚下的冬也远远左右。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偶，脸上却有着温柔的笑容，眼中盛满心酸无助的泪水，真正的痛苦我独自感受。木偶木偶也想追求，木偶木偶也很梦想，木偶木偶所有付出只想换真心的梦魇。木偶木偶也想追求，木偶木偶也很梦想，木偶木偶所有付出只想换真心的梦魇。 想追求

们来世再重来，让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再分开。 想你在身旁，因为突然的我心却想感动，因为你带着我痛苦的却不是我。你的我你的话也不敢不想我的受伤，让我抱再次拥抱你入我怀中，我的思想很重，我的自尊也是重。你的我再说你有多爱我，我又再也不由衷，我知道你了，不要再人来骗我。一片热的宠，很天知那种不幸，我的心在震动，盲目的爱的最后终将自作自受。 No， 我不再幻想的秘密那自由以后，你的眼光再美丽也不再属于我，爱的人不琢磨，我的伤口也斑驳。 No， 再说你有多爱我，不要再言不由衷，我知道你了，不要再人来骗我。真错错错，反复去遇上这么 我抱着我，想的却不是我。夜深夜一晚变成反复，还不如拥有各自天空。算了吧，就让我走，我现在为了你害怕寂寞。爱来去往 It was half the life Why It was make me cry Why I wanna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时间十点整， 在燕郊公园，几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陶醉于金灯大鼓的演奏中，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也是在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民间艺术。金灯大鼓起源于金东三河、宝坻、香河一带农村。2006年5月20日，金灯大鼓经国务院批准，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26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人民网消息，习近平总书记23日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座谈会。他强调，要强化支撑体系，加大政策倾斜，聚焦精准发力，攻克坚中之坚，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国家防总近日通报，24至28日，南方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一些地区可能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国家防总已于24日12时将防汛二危及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际方面，上千名韩国民众近日下午在韩国首尔市中心举行集会，要求立即终止部署并撤走萨德系统。集会后，他们还高喊口号，围绕美国驻韩国使馆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英国警方23日就伦敦住宅楼的火灾公布最新调查结果，火灾起源于楼内的一台冰箱，而楼外的保温材料也没有通过消防安全测试。目前这起火灾已确认79人死亡或被推定死亡。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尽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并享1.99%起低利率购车方案。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成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成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6南，03163095777。 灯火阑珊，浪漫紫图，大唐紫图生态庄园首届梦幻彩灯艺术节，6月23至7月15日盛大开幕，美景鲜花灯光炫彩融合，演绎美食摄影精彩不断。咨询电话0316-8851998。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

有些惊喜，只要你忠心，你我不想刻意设计，想让你知道，这全都为了一个原因。All in love, the best of my ESP， 有我真心和你，所有点点滴滴。All in love, the best of my ESP， 虽然不说秘密，也让我难以抗拒。最真的魔力，我喜欢独处，你的心意和你一样打扮，一样表情，明明知道这是作弊，却也显得我们很有默契。收拾自己情绪，只要你看见满脸笑意，我要带走你的忧郁，让你时时刻刻感到我心。把我们平淡日子变成沉浸，用我想象的魔力，让生活得些惊喜。只有你忠心，你我不想刻意设计，我想让你知道，这全都为了一个原因。All in love, the best of my ESP， 让我真心和你所有点点滴滴。All in love, the best of my ESP， 虽然不说秘密，也让我难以抗拒。All in love。最真的魔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